《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四章，格里莫广场十二号，第十八集。 弗雷德使劲扯了一下伸缩耳，随着又一声爆响，他和乔治都不见了。几秒钟后，维斯莱夫人出现在卧室门口。 会开完了，现在你们可以下楼来吃晚饭了。哈利，大伙儿都盼着见到你呢。对了，谁在厨房门外丢了那么多粪蛋？ 克鲁克山。 金妮毫不脸红地说。 他最喜欢玩粪蛋了。 哦， 维斯莱夫人说。 我还以为是克利切呢，他总是做出这种古怪的事情。好了，在门厅里别忘了压低声音说话。金妮，你怎么两只手这么脏？干什么去了？快去洗干净再吃晚饭。 金妮朝其他人做了个鬼脸，跟着妈妈走了出去。房间里只留下哈利和罗恩·赫敏，那两人都忧心忡忡地望着哈利，似乎担心其他人一走他又会大吵大嚷起来。看到他们俩神情这么紧张，哈利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这个， 他吞吞吐吐地说。但罗恩摇了摇头，赫敏轻声说， 我们知道你会生气的，哈利，我们真的不怪你，但你一定要理解，我们确实试着说服邓布利多。 好了，我知道了， 哈利简短地说。他想赶紧换一个与校长无关的话题，每次一想到邓布利多，哈利的内心就又呼呼的怒火直冒。 克里切是谁？ 他问。 一个住在这里的家养小精灵， 罗恩说。 一个疯子，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 赫敏冲罗恩皱起眉头。 他不是疯子，罗恩。 他人生的最大理想就是像他妈妈那样把脑袋割下来粘在一块饰板上。 罗恩不耐烦地说。 那正常吗，赫敏？ 这个，可是就算他有点古怪，那也不是他的过错。 罗恩朝哈利翻翻眼睛。 赫敏仍然没有放弃他的呕吐。 不是呕吐， 赫敏恼火地说， 是家养小精灵权益促进会。而且不光是我，邓布利多也说我们应该仁慈地对待克里切。 是啊是啊， 罗恩说， 快走吧，我都饿坏了。 他领头出了房门，来到楼梯平台上，但没等他们开始下楼。 慢着， 罗恩轻声说，伸出一只胳膊不让哈利和赫敏再往前走。 他们还在门厅里，说不定我们能听见什么呢。 他们三个小心翼翼地从栏杆上往下看，下面昏暗的门厅里挤满了巫师，包括先前给哈利当警卫的那几个人，他们都在激动地小声议论着什么。在人群的最中间，哈利看见了那个头发乌黑油亮的脑袋和那个突出的大鼻子，那是他在霍格沃茨最不喜欢的老师斯内普教授。哈利从栏杆上探出脑袋，他很想知道斯内普究竟在为凤凰社做些什么。一根细细的肉色绳子在哈利眼前垂了下去，他一抬头看见弗雷德和乔治正在上一层楼梯平台上小心地把伸缩耳降落到下面黑压压的人群中间。然而没过一会儿，那伙人就开始朝前门走去，很快就不见了。 见鬼， 哈利听见弗雷德小声骂了一句，把伸缩耳又拽了上去。他们听见前门打开了，然后又关上了。 斯内普从不在这里吃饭， 罗恩小声地告诉哈利。 谢天谢地，我们走吧。 在门厅里别忘了压低声音说话，哈利， 赫敏悄声说。他们经过墙上那一排家养小精灵的脑袋时，看见那些人离开后，卢平、维斯莱夫人和唐克斯站在门前，用魔法把门上的许多道门锁和门栓封住。 我们在下面的厨房里吃饭。 维斯莱夫人在楼梯底下等他们时，压低声音说： 哈利，亲爱的，你只要轻手轻脚地穿过门厅，再穿过这里的这道门。唐克斯！ 维斯莱夫人恼火地喊道，转身去看身后。唐克斯惨叫道，他仰面朝天躺在地上， 都怪那个倒霉的伞架，我已经是第二次被他绊倒。 他的话没说完，就被一阵可怕的、震耳欲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淹没了。哈利先前经过的那两道布满虫眼的天鹅绒帷幔现在突然被掀开了，但后面并没有门。哈利一刹那间以为那是一扇窗户，窗户后面一个戴黑帽子的老太太正在拼命地尖叫，一声紧似一声，好像正在经受严刑毒打。接着哈利才意识到，这只是一幅真人大小的肖像，但是他有生以来从没见过这么逼真、这么令人不快的肖像。那老太太流着口水，眼珠滴溜溜地转着，脸上的黄皮肤因为尖叫而绷得紧紧的。在他们身后的门厅里，其他肖像都被吵醒了，也开始尖叫起来，那声音简直把人的耳朵都吵聋了。哈利只好紧紧闭上眼睛，用手捂住耳朵。卢平和维斯莱夫人三步并作两步冲了过去，想拉上帷幔把老太太遮在里面，但怎么也拉不上。老太太的叫声越发刺耳了，她还挥动着利爪般的双手，好像要来抓他们的脸。 畜生、贱货、肮脏和罪恶的孽子、杂种、怪胎、丑八怪，快从这里滚出去！你们怎么敢玷污我祖上的家宅？ 唐克斯一个劲儿地道歉，一边把那条庞大而笨重的巨怪腿重新拖到原来的位置。维斯莱夫人不再试着拉上帷幔了，而是转身匆匆朝门厅那头走去，一边用魔杖给其他肖像都念了昏迷咒。接着，一个留着一头黑色长发的男人从哈利对面的一扇门里冲了出来。 闭嘴！你这个可怕的老女妖，闭嘴！ 他吼道，一把抓住维斯莱夫人刚才丢下的帷幔。老太太顿时脸色煞白。 你！ 他一看见那个男人就瞪大了双眼，厉声叫道： 败家子，家族的耻辱，我生下的孽种！ 我说过了，闭嘴！ 那男人吼道。他和卢平一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帷幔又拉上了。老太太的尖叫声消失了，接着是一片余音回荡的寂静。微微喘着粗气，撩开挡着眼睛的长长黑发，哈利的教父小天狼星转过身来看着哈利。 你好，哈利。 他板着脸说， 看来你已经见过我的母亲了。